嗱，我而家身處嘅咧就係香港墳場，咁咧佢就係亞洲目前為止咧少數僅存咧保存咗歐洲十九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嘅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齊尋找真正嘅香港歷史。 你喺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今日請嚟咧就係 Frankie 同我哋講下啦。點解咧頭先你睇到個舊貌，即係嗰個堂、教堂嘅外貌啦，跟住有啲咩嘅嘢會發生咧？或者你睇啲相片啦，好嘛？ 嗯，好啊。係啦，正如頭先話，即係呢個地方用翻原有嘅舊貌去翻新佢，等人知道下呢個地方欣光堂嘅歷史啦嚇。咁你可以睇翻當時裏邊嘅情嘅面貌嘅，可以睇下。咁啊，周圍都係雜草。 係啦。 咁啊，我想第一件事我講就話，我哋翻新嘅活化係唔容易啦。 嗯。 合活化一個地方更加唔容易。 係。 點解咧？因為一來資金上面咧，亦都係我哋因為我哋交教會交俾社會服務去做一個即係承接工作。 嗯。 咁我係做一啲 project management 嚇，咁啊，因為有啲嘅活化經驗啊嘛，咁就翻新經驗咧揾咗我幫手。 係你要處理電啦、水啦、交通啦。 當時呢度全部停曬電，剪斷曬電，所以冇水啊。但你見到啲最初嘅時候咧，啲草咧都係自己一條一條咁割嘅。 嗯。 因為我哋要將個輪廓咧勾勒出嚟，我先知道其實裏邊係咩地方。 嗯。 我真係最初嚟到嘅時候咧，其實晚山同我淵源都幾有趣。 嗯。 我喺即係少少嘅個人嘅故事啦咁樣，就係我喺我依個 project 咧係2014年嘅時候發生，但其實我喺即係2013、2012嘅時候咧，我都會去晚山一個農場度做耕種。 哦。 但我當時完全都唔知發生咩事。咁跟住之後咧。我做咗呢個活化之後咧，發覺原來我嘅教我嘅耕種嗰個嘅農夫咧，就係礦工嘅後代。 哦，真係冇錯。好多因緣際會。 跟住就因緣際會啦，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上帝有心意啊咁講。咁啊，我哋活化揾翻好多唔同嘅舊生翻嚟。有一位舊生咧，竟然係我嘅細佬嘅細個嘅補習老師啊！但係我從來都唔知道，但係咧佢同我屋企人就好熟啊。 哦， 係啦，咁。我想講咩咧？就話其實喺嗰刻咧，俾我好大嘅感受就係、是，原來我哋人咧有好多零碎嘅片人物關係咧，好似 puzzle 咁樣咧， 慢慢砌翻埋一齊， 慢慢砌翻埋一齊可以。有時就因為年代時間過去嘅時候咧，你同某啲人嘅關係會疏遠咗，咁總有啲原因要疏遠咗。可能我同以前係舊朋友，但係原來我哋積累咗一啲嘅感情咧，其實冇變到 嘅。 咁當我去做翻呢個活化嘅時候咧，睇翻啊呢啲嘅背後嘅故事啦，了解翻啊原來呢個堂會以前嘅功能係點啦，然後跟住之後就開始去着墨去揾一啲當時嘅舊生，咁啊發覺原來就好多好感人嘅故事嚇，咁啊慢慢去建立啦，所以唔係單單係活化嘅建築啦，其實。有時候我都會講 揾翻人物、人文風景嗰啲啦。 我簡單咁講，我就覺得係活化人心添。即係一個人嘅關係，因為我同你可能十幾年、幾十年之前疏遠咗，冇再聯絡啦。因為嗰陣時嘅社會發展令到人哋即係失淡咗啦。咁講重聚嘅時候咧，原來份感情咧仍然好濃烈嘅。咁我哋好多舊生重聚嘅故事都係咁樣。咁啊，我記得我哋因為咁嘅原因咧，喺2014年嘅時候開始翻新呢個構思，慢慢探索嘅方向就發覺啊，原來有咁多香港獨特嘅歷史，係獨特鐵礦業歷史，咁多以前嘅人情味嘅故事，咁啊由你向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 因為你哋都好多好有趣嘅，譬如飲食嘅習慣啦， 個地區嘅飲食習慣啦， 冇錯冇錯， 係啦。咁我哋就分咗幾條線開始去做，第一條線就係關係線，就找回當時礦場礦工村民和這個地方的關係。有一段呢，就是另一條線，就是建築的活化線，很明顯，因為我們不斷找資金翻身。其實最初第一筆資金呢，就是我們機構自己給的，即是用了400萬左 右，都很多， 400萬表面很多， 是啊，但對這個project當然不是很大， 你的建築其實很快燒完 了，對啊，我知道的。 所以就建築線啦，咁另外就係我哋服務線啦。咁因為你翻新完之後，你都話俾人聽啊，有啲咩做咧，係嘛？咁然後我哋就存咗啲三條線咧，就出發咯。咁所以嗰啲故事線咧，就開始做好啲資料搜集啦。 出咗本書寫埋好多人物嘅線喺度啦。 咁啊可以睇下啲相嘅。 係，繼續講翻。 即係我哋有啲相啦。 咁啊，呢啲係以前嘅最初我哋翻身，慢慢都建立翻啦，撥開曬啲草啦。啊，呢個小學嚟嘅， 係啦，小學嚟嘅。 咁你見到嗰啲蒙蒙嘅黑掹掹嗰個橫梁咧，當我行埋去睇到，啊、哎，信義學校。咁、我覺得咧，即係有意思啊。咁咪知道下呢個地方原來唔係咁簡單。佢唔係一個 campsite 嘅，佢原來係一個地社區嘅功能。咁啊，繼續睇喎。 下一張相片。 咁誒，以前嘅教堂咧，即係主教堂啦。咁嗰陣時年代咧，我哋入翻2014年入翻去咧，其實仲有好多長木凳。即係而家都仲喺度嘅。我哋係啦，嗰啲長木凳咧，聽翻啲舊生講咧，喺啲礦工自己一手一腳自己揼出嚟。咁啊，聽翻啲舊生講咧，就係啲礦工咧一磚一瓦咁樣咧，幫當時教會咧一齊起呢一個堂會啊。即係嗰個年代就。咩都係自己嚟嘅，係啦，咁啊呢個堂會啦嚇，咁啊全部嘅礦工聚會就喺度聚會啦，嚇咁啊呢個係以前嗰、那個即係聖壇，慢慢係翻新翻去啦嚇， 即係港台咁樣。 港台係啦，港台啦，港壇啦應該叫港壇。好，繼續，我哋睇下下邊一幅，係啦，咁啊慢慢一步一步翻新啦。2014年嘅時候，其實我想講就係我哋由零開始到真係全面活化咗第一期咧、我哋用咗2年時間。有些人都話啊，好驚訝。 係啊，唔簡單啊！ 唔簡單，點解可以咁快呢？係係咯，我諗翻轉頭都唔知點解可以咁快。可能有一股原動力喺度。 係啊，我哋希望即係用翻呢個歷史。 係啦，當你接觸一個歷史嘅時候咧，你就會其實係接觸緊一個以前過去嘅社會變化。咁你再接觸埋當時嘅舊生咧，你更加感受到咧，原來一個群體以前咧係點樣演變出嚟。係。咁裏邊好多好感人嘅經歷咧，係令到我咧成為其中一個動力咧，做落去嘅。係。嚇，點解咧？咁講。舉個例子，我一個故事，我記得我在2014年嘅時候咧，就因為咁嘅原因要揾翻一啲舊生翻嚟去重聚啦咁樣。咁有一位老師俾我哋揾到，而家我哋揾咗四五位老師，咁有一位老師揾俾我哋揾到，咁然後咧有舊生喺嗰日咧見翻佢，啊你係咪啊邊個邊個咁樣啦？佢哋話咧幾十年冇見啦。都認得到，跟住之後個老師話：我都估唔到佢講呢啲咁嘅説話，即係估唔到佢講呢啲咁嘅説話。佢話：我真係掛住咗你幾廿年。跟住咧，佢兩個攬埋一齊喊。咁我覺得 好感觸，好 感動。 係啊，冇錯。 咁我呢個又驅使我諗啊，其實我哋做活化計劃咧，唔係單單講建築啦。 冇錯。 其實每個人咧，可能都以前咧有一啲嘅感情咧係擺低咗，因為分開。因為咩原因都好啦，而變成一種遺憾。咁如果我哋呢個活化，可唔可以將呢啲人嘅關係，或者我透過呢個咁樣嘅 message 延續落去， 或者俾嚟參觀人去知道，原來你自己都可以有一啲嘅即係好好值得 都投到呢個環境，就變成另一個記憶啦。 冇錯啦，咁你自己都可以揾翻你自己嘅記憶。咁所以我哋就令我好大動力咁去做落去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本書叫做《礦山記憶》，就係咁嘅原因啦。 好，咁下一張相片繼續講啦。 咁啊，呢個就頭先我講啦，話即係相擁而泣嗰個嘅舊生嘅聚會，係啊，你望落去，大家都一把年紀嘅啦，係嘛？咁但係你可以幻想一下呢班人細細個就喺度讀書，喺度唱詩歌，同牧師玩遊戲，或者俾牧師鬧咁樣。咁啊，係好深刻嘅呢種生活嚇。 大家一齊嗰陣時，我感覺一齊做玩具啊， 冇錯， 食嘢啊咁樣。 因為我都係即係教徒啦，我都有翻教會經驗，即係諗翻起嚟細個成長咧，有教會咧，的而且確喺你人生係豐富，係好唔同。咁跟住之後就係我哋活化呢班即係呢個場合咧，就整翻張相啦。我記得嗰陣時係食盤菜添一齊。咁你見到冇電冇水嘅。我嗰陣時好記得，我哋因為我唔係屋企人做嘅，我有個團隊啦。團隊嗰陣最初都係兩個人嘅啫，兩三個到演變今日就七八個咁樣。嗰陣時都係我哋連一台一凳咧，都係要租翻嚟啊，喺上面擺一盤菜宴。我記得揾翻我同我管長講，即係而家嘅管長，佢叫阿 Rick， 佢話：喂，我哋要重聚食盤菜。跟住佢諗啊，哇，點樣可以冇水冇電嘅情況之下擺六圍盤菜宴咧？因為好在我哋本身就係做成日都做啲開荒牛，咁所以我哋就 諗啲計仔啦， 都做到啦，諗個計仔啦。如果唔係，即係你諗翻轉頭一個地方翻身點樣吸引人哋咧，都真係要好多計仔嘅。 冇錯。 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好多紀念品啊，好多宣傳啊咁樣嚇，繼續睇落去。 傳媒都好多幫助報導， 係好感激佢哋啦，支持我哋嚇。咁呢個係我哋2015年1月17號嘅面貌。咁 翻新咗，因為二千年山泥傾瀉嘅原因咧，頭先我講係七八棟嘅建築咧，就得翻五棟啫。而家咁啊，我哋將我哋分成兩層，高層同埋下層啦。上面嗰層係三棟建築啦，學校啦，分別係小學啦、教師宿舍啦、主教堂啦，這個你見到嗰啲幅相啦，就翻新咗啦。咁啊，白白雪雪咁啊，啲希臘小屋嘅感覺咁樣。咁而家都咁靚嘅，因為我哋啱啱打完山竹嗰個風之後咧，就班好熱心嘅義工咧，幫我哋遊翻遊，同而家嘅面貌差唔多。你見到個面貌，好，繼續睇落去啊，我哋啊，嚇咁啊，活化翻佢啦。咁啊，呢日十七號就叫翻啲地區人士啦、老礦工啦、救生啦、村民啦，就上嚟重聚啦。係啊，咁我哋正式一個開幕禮啦，叫做嚇。 咁啊，好靚嘅，其實好簡單得嚟。 係啦，簡單嚟，我哋呢個建築咧，真係的而且確冇乜特色嘅。好老實講，當時咧，即係係啦，先問主持人問我咩特色啊咁樣講。裏面天主教點解評級叫做二級咧？就因為有啲建築師同我講話，佢裏邊咧，即係嗰個設計咧，係一個仿哥特色。 冇錯。 咁我哋咧就係、是、因為我哋信義會嘅 background 咧，都係同逃難有關。 咁所以咧，簡單 最簡單係啦， 簡約嘅， 冇錯，好簡約嘅啫，係啦。 功能性嘅。 當時樓房都係一個咁樣嘅三角拱，即係橫梁咁樣起出嚟嘅主教堂。我哋好多嘅舊教堂都係咁嘅款嘅。 係。 嚇，咁啊可以繼續睇落去啦。咁啊，呢個外貌啦，咁我哋將佢即係整起咗本身啲鐵皮啦，然後還原翻草，即係個操場。而家見到個草地咧，就當時嘅操場嚟嘅。咁啊，小學啦，教堂啦，冇錯 啦，喺嗰度。 係喺嗰度食嘢啦，即係你意思係重聚一下。 冇錯冇錯。 係啦，咁我記得嗰日咧就我哋玩一個少少嘅體驗啦，就係咧我哋揾翻當時礦村裏邊咧啲獨特嘅食物咧，就喺2015年1月17日呢個開放日度咧，就俾啲嘉賓去食嘅。 又講下啦，好得意就係咧就叫片糖包啦， 係啦， 食饅頭再加腐乳啦， 腐乳饅頭啦，片糖包啦，其實咧呢啲都係上一代可能食過嘅嘢嚟嘅，咁或者甚至有啲叫麵條啦、蝦米麵條啊，嚇咁啊呢啲咁樣嘅茶果啊，咁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呢個區域裏邊咧，其實一個你可以即係你聽咗我一段時間嘅話咧，你都大概已經感受到咧，嗰班人嘅貫籍咧係嚟自五湖四海嘅， 呢個地方 有北方人，北方都好多唔同省份啦，係咪？咁所以佢話翻俾我聽咧，啲舊生話咧，礦村出邊有條大街嘅，即係我哋出邊門口條大街，又有以前細個有燒餅啦、饅頭啦、餃子啦、麵條啦、廣東雲吞啦，乜都有得食嘅。嚇咁誒，即係真係條景靚嗰啲咁樣啦。咁然後咧又有日本人嘅工程師喺度工作啦，咁誒有啲日籍嘅文化都會發生。另外就係有，因為佢本身呢條村隔離有條客家村，叫温家村。咁所以潮州客家人咧都喺度參與嗰啲區域嘅地區發展。咁所以一個再加埋仲有神父修女，有啲外國嘅神父。咁有好多唔同嘅中西合璧元素咧就喺度。咁所以咧佢哋同我講嗰啲舊生話咧，我哋馬鞍山啲孩子咧，即係以前嘅孩子咧，就聯合國嚟嘅。基本上咧，中國嘅省會，任何嘅省會嘅普通話咧， 都喺度聽到啦， 難佢哋唔到，好犀利，係啊。咁啊，你見到呢個面貌就咁樣啦。咁啊，一五年，我哋睇落去啊。 仲有可以講下喎，當時我哋製造咗啲玩具都好有趣喎。 係啊，冇錯，我一陣喺我哋服務部分啊，同大家分享下。 好啊。 咁我又講下故仔好唔好啊？你見到咧呢個2015年1月17日咧，而家喺個教堂下邊有三個人，有一個係坐住輪椅，中間一個女士加一個年輕嘅女孩。其實咧，坐輪椅嗰位咧就係當時咧，頭先我講嘅張牧師嗰個年代嘅教會嘅執事嚟嘅，咁啊佢叫做高妹，係啦，咁啊佢真係姓高嘅阿妹，咁樣咧佢就當時咧佢仲未過身，而家過咗身啦，翻天家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就都係叫做信義人嘅一個嘅人，即係信義人啦嘅身份啦，信義會嘅人啦。咁佢咧中間嗰個就係佢嘅女，咁而佢隔離嗰個就係佢孫女。咁我哋咧做一個儀式咧，就係將三代信義人嘅就同堂咧，就將教堂嗰個嘅鐘聲咧，荒廢咗嘅教堂鐘聲咧，十幾年咧冇再響過，透過佢哋嘅手響翻。咁呢個一個象徵嘅意義就係話，其實呢個教堂我哋正式活化翻佢，提供翻一個新嘅動力。咁同埋 而家星期日都係有崇拜嘅。 冇噶啦，而家我哋而家變成咗一個嘅公眾嘅場所。不過咧，鐘聲係突出翻當時即係呢個地方嘅功能。不過呢個功能咧，我哋透過活化計劃，我哋轉化咗。因為我哋希望咧，因為亦都資源嘅源，即係資源嘅問題啦，咁啊。機構冇諗住將呢個變翻教會， 人數都比較少。 咁人數亦都唔會特登上嚟翻聚會啦，係咪？ 冇錯。 咁反而調翻轉，仲有一個叫探索館嘅方式咧，啲人嚟參觀、認識、參與服務，然後去認識翻呢班啊，譬如以前喺度嘅礦工嘅故事啦，呢、這個嘅神職人員點樣去默默耕耘喺個山區度帶啲人去認識呢個嘅信仰啦，點樣去提供救濟啦。咁背後好多人情味嘅故事咧，我哋都會係呈現翻出嚟。咁、所以我哋有書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 嗱，都人好多喎，其實不知不 覺。呢個就係、係啦。咁當然仲有啲地區人士嘅。咁但係就中間見到啲伯伯都係有啲嘅做過礦工嘅。咁有大哥就因為張牧師就身體不便就嚟唔到。我都覺得有啲可惜，但係唔緊要，佢精神尚存。咁因為佢嘅故事咧，就令到呢個地方咧，其實係人哋覺得原來唔係單單一個地方係有價值嘅。點解咁講咧？就係我哋翻到嚟咧，我好記得我第一日我翻到嚟，我除咗撥草之外咧，我入去裏邊之外咧，我就探一啲村民。咁佢哋知道我哋係信義會咧，其實就第一個問題，佢哋好開心就唔都有啲疑惑嘅，即係你無端端咁幾年荒廢咗，你做咩事咧咁樣？但係佢問我一個問題，佢問我阿張牧師點啊？ 哦，即係佢好關心翻呢個牧師。 咁你可以見到其實當時個情永在啦，係啦。但我想講呢個情永在咧，就唔單單係信義會嘅，天主教都一樣。即係佢翻到嚟都話以前邊個修女點啊，阿神父點啊咁樣。咁我甚至知道天主教其實方濟會當時即係對面係方濟會啦，就而家啲救生咧，定期都會去台灣度探翻啲老修女。係好 keep 住，好似契媽咁樣咧，係一齊長大。咁所以我就話咧，其實呢個山區咧，即係雖然我代表信義會，但我想講就話，其實呢個地方咧，兩邊嘅教會咧，的而且確係真係為呢班人 做就咗好多嘢， 做咗好多即係福祉咯嚇。咁呢種福祉亦都係影響緊香港，即係我覺得係一個社會嘅變化之一，係被遺忘一段好獨特嘅歷史咯嚇。咁所以我哋活化咗之後咧，我哋都會用四個主題嚟做一個嘅突出翻呢個地方，分別就係我講緊嘅工業遺產嘅保育啦，係 咯。 礦村文化啦，所以有啲片糖包啊，其實片糖包係咩嚟嘅咧？片糖包咧就係咧，你可以幻想係奶黃包，就冇奶黃，就擺個片糖喺度做餡。當時因為冇奶黃噶嘛，咁誒礦工亦都需要用啲力量係嘛，咁啊要有能力，咁所以用啲甜嘢去提供佢嚟，咁啊所以有啲好獨特嘅食物片糖包。咁我哋即係透過呢啲嘅礦村文化嘅工作坊咧，俾人去認識。咁第三咧就係咧，我會咁講係教會或者唔好話教會，我哋呢文啲咁講啦，就係社會嘅救濟史，即係香港社會嘅救濟史之一嚇。咁喺我冇做過全面嘅研究，不過我都去了解過，大概咧香港唔係好多地方咧，同時間會有兩個宗派教會咧，喺一個咁近嘅區域咧，提供一啲嘅救濟嘅。咁呢個係一個好獨特嘅。 不過有少少似筲箕灣都係好多教會嗰陣時。 係啦係啦，咁但係都係筲箕灣嘅地方，但係通常譬如西貢咧，但係沿海都係天主教。 譬如 電 子就係淨係基督教、天主教咁樣。 咁但係你諗下喎，嗰個地方係近到就根本上行過隔離街。 冇錯，我都講過。 你都嗰個見過啦，係咪？ 冇錯。 咁啊，呢個好獨特嘅救濟史，咁我發覺好有趣，咁我哋就去做一啲研究，然後透過一啲我哋一啲同樣嘅活動啦、書籍啦、一啲展覽啦，去俾人哋認識。咁第四咧就開心啲嘅，就係我哋認識大自然環境。因為馬鞍山咧，除咗係一個好獨特嘅礦場之外，生物多樣性都好多。即係正如頭先我講，我頭先都有要補充翻一句，就係其實呢個地方咧係直卡岩嘅區域嚟噶嘛。但係另外香港就有另外兩個板塊啦，一個就係花崗岩。其實另一個叫做沉積岩， 係 我 講 咗火成岩， 係 啦，因為太中意火山啦，因為馬鞍山就係一個火山區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地方的而且確就係好多自然生態，因為包括係一啲昆蟲嘅種類啦， 蜘蛛啦，好似我嗰次講， 其實政府都將呢個地方即係定為一個叫做即係高科學嘅研究地方，咁所以我哋都會透過一啲嘅生態啊、自然嘅體驗咧，去認識翻。俾人認識翻晚山嗰個環境保育咁我哋呢個係我哋叫做新嘅功能，喺嗰個年代就唔會有啦嚇。咁可以睇下其他相啊嘛，係啦，咁我哋會做一啲頭先我講啦，我哋 導賞團啦， 小朋友導賞團有啦，咁小朋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嘅對 象啦，冇錯， 係即係你做活化，一定係同教育有關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小礦工、小導賞員嘅體驗啦，咁樣嚇，咁繼續去又可以。導賞團啦，係咪？一家大細嚟，其實我哋而家 即係可以上我哋安生探索館嘅 Facebook 專頁咧，都經常見咗好多唔同嘅活動。咁啊，導賞團係我哋恆常會搞嘅嚇。咁啊，我哋導賞團可以特別係去講一講咧，就係我哋啲人會話：哦，你講咁多嘢，你點知啊？咁樣咁，所以我哋都花好多時間研究啦， 冇錯， 揾翻啲礦工嚟收入資料啦，係咪？但最重要就係邊一個同你講翻出嚟咧？因為我以前忙，我每一個人對幾百團咁樣噶嘛， 揾翻居民。 居民我哋會找一些去做的，不過就不是主力居民，因為居民我哋攞嚟做資料蒐集嘅，因為太過辛苦佢哋。我哋會培訓一班金齡長者，因為呢個我哋都係有一個社會嘅目的嘅。因為點解會成立安生探索館咧？目的就係因為我哋希望將呢個鐵礦業歷史，背後嘅文化價值咧， 同埋 社會價值，包括可能人與人之間嘅情懷啦，嚇互相支援啦，即係 mutual support 啦，係啦，人情味啦，呢啲嘅價值咧，我哋推廣翻出去。咁所以咧，我哋都係有一個社企嘅概念咧，就係我哋會揾一啲嘅長者，金齡長者。今日去幫我哋手，去培訓佢成為導賞員。咁啊導賞團啦，有嚇，跟住望落去我哋有，係啦，咁啊導賞團都會參觀礦場嘅一啲嘅建築啦，係啦，呢個就係頭先你見咗幅相話安全第一嗰個礦洞，240礦洞而家嘅面貌。 咁我哋感覺好中意冷氣，好涼，好舒服嘅。 其實係嗰個地方好特別嘅，因為你成個馬鞍山呢個礦洞同埋山下110米咧。那個礦洞是通的，所以空氣對流呢，其實你走到去夏天就好像冷氣機咁樣吹涼風出嚟， 很舒服。 這個地方你見到有兩個窿嘅，上面封咗，因為呢個地方是官地啦，我哋都唔會鼓勵人入行去。 唔能行去啦，冇錯。 係啦，咪地政署管轄嘅。但係咧，我哋想講翻呢，嗰兩個窿咧，其實佢哋叫做龍口啊，就我哋通風用嘅。最初你睇翻安全第一個幅相咧，就冇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喺山上面探索館咧。都有一個跟當時的模，即係個礦洞嘅模型咧，都建立咗啦，都俾人哋可以上嚟睇啊，可以參觀啊，咁樣嚇。咁我哋繼續望下啲相。 而家裏面就可能有啲蝙蝠啦。 係啦係啦，蝙蝠。 係啊，因為咧，佢哋上次咧，你哋有啲人講啦，影到啲人照落去咧，就有啲蝙蝠喺個洞裏面。 有咁一定有。咁我哋翻嚟嘅時候咧，都見咗好多蝙蝠嘅糞便咧喺個管裏邊嘅。咁啊，人多咗就冇啦，咁啊走咗啦。咁但係所以係好 wild 嘅環境。咁啊，呢個咩嚟嘅咧？就係其實我哋都因為我哋要做一個叫做社會教育啦。咁我哋都用一啲唔同嘅活大型活動嘅 event 去讓人知道。咁呢個係我哋最初喺2015年搞嘅一個首映禮。咁啊，攞一個同礦場有關嘅故事咧，做一個背景，做一個首映嚇。咁原來有趣嘅就係嗰度嗰套電影講緊係其實真人真事秘魯咧，即係礦難咧點樣拯救翻。33個人出翻嚟咁樣，咁但係咧嗰個故事嘅背景啦，同元朗山礦場咧都好相似。原來喺礦場礦村嘅關係咧，都會有離不開有心靈上面嘅支援，所以教會啊、神父牧師啊，都係喺地方會發生嚇。咁啊有啲嘅局長啊、高官啊，都會支持我哋啦嚇。咁啊呢啲係我哋以前有啲相啦嚇。咁係啦，繼續睇啦。咁呢個咧我又會講下啦，因為我哋會用唔同嘅模式咧，就去讓人哋知道呢個社會價值嘅。咁所以我哋會做一個叫香港礦山挑戰賽。咁係集合咗 heritage 即係文化保育啦，同埋運動嘅一個項目。咁啊啲人咧就即係化身成礦工嘅身份咧，就跑步。喺礦場裏邊咧，唔同嘅建築裏邊咧，去認識翻當時礦工嘅生活。咁今年咧，我哋2019年咧3月3日咧就會搞第三屆。 好 咁啊，呢個係我哋會做啦。 到時你 send 啲資料俾我哋，我哋可能擺上去，等睇下啲人有冇興趣嚟，即 係 支持啲活動，睇多啲啦。 係啦，咁啊，中意跑步嘅朋友應該要留意一下，因為呢個好另類嘅跑步。係啦，OK， 好，繼續睇啦，係啦，咁啊，呢啲係頭先我講嘅化身礦工啦，所以佢要做翻啲礦場， 揾翻啲礦石出嚟， 採礦嘅任務啊，可以快啲得㗎。跟住就係呢個咧，我想講啦。呢個其實係咩嚟嘅咧？喺礦場裏邊咧，原來我哋發現咗咧，即係荒廢咁多年咧，都成為咗人哋嘅 war game 場。 冇錯，好多豬肉我嗰日。 所以嗰個地方咧，其實好多白色粒粒嘅 BB 蛋。咁我哋就會動義工啦，譬如話呢個賽事啦，其中嘅任務就係執 BB 蛋。咁啊，等啲人咧，即係可以感受下原來即係大自然環境裏邊咧，保育嗰個重要性，即係你諗下啲膠粒啊。 係會影響嘅。 即係啱啱山竹咧，我哋喺上面咪吹爛曬啦。咁我哋就揾啲動員義工咧，就會過到去礦洞附近咧，做翻啲清理。咁啊，好有趣，我發現咗一個。80年代的礦泉水樽的品牌，咁嗰個品牌咧，啱啱新聞之前講話杏花村都揾到浮出嚟嗰個咧， 哦， 咁啊， 咁咪竟然山頂都有喎、哦，綠色嗰個咧， 係明啊，明啊，明。 咁就我好深刻嘅個體會就，哇！原來即係雖然荒廢礦場廿幾年，原來佢變成郊野公園咧、嗯，都真係人係對環境咧都係 好多破壞， 都係好多破壞。咁、嗯、所以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服務咧，俾人去認識 環境。 冇錯，好，繼續落去睇下。咁啊，呢個係昂平啦，係咪啲佢哋好開心上去 checkpoint 啲相啦？ 冇錯，佢下一張。 係啦，下一張。好啦，咁呢個咧，除咗係導賞團之外咧，即係生態歷史之外咧、嗯，就係、是、地質啦。 嗯。 咁我哋有啲揾一啲唔同嘅 partner， 咁、嗯、因為我哋其中一個服務發展咧，即係揾唔同嘅專家咧去合作嘅。 係。 咁所以咧，我哋地質咧亦都會搞一啲導賞團啦，嚇、啊，繼續去啊。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講緊一個自然生態體驗。 嗯。 咁呢個係一啲嘅瀑降體驗嚟。 嗯。 咁啊，除咗我哋靜態嘅温馨人情味、嗯、我們都會有一些刺激 是 被人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那種威力的、啊、去做這些這野外活動啦、啊、導賞團啦看過了、嗯、 下一張 還有沒有是啦這個是什麼來的呢、嗯、就是這個呢就 是剛才問我 的玩具啦因為礦村裡面呢其實有很多故事之外呢是就是很多生活的文化、 嗯、 那個年代呢很多舊生告訴我他們都是自給自足地生活、 嗯 自給自足地玩，咁、 嗯、 包括咩咧？譬如話佢而家呢個咧，我哋叫做壁箔桶啊， 冇錯， 有啲人叫做壁箔槍， 係 咩嚟嘅咧？就係佢用一支嗱，今日可能睇得唔清楚，但係唔緊要，我介紹一下。 竹筒， 佢哋揾啲竹咧，自己一支竹自己鋸開，粗竹同埋幼竹咧，就啱啱打通咗佢啦，好似啲炮心咁樣， 壓落 去，透過壓力咧， 係啦， 推出去咧。佢就會 好響嘅喎， 聲係叭聲就飛粒子彈出去咁當時嘅礦山咧，嗰粒子彈就係啲即係豆啊、 嗯、 果實 啊 或者草籽，咁冇報紙啊嗰年就係草籽，佢愛嚟玩嘅。咁、 嗯、 我可以堪稱咧，就係呢個係以前嘅礦山嘅 war game、 嗯。 小朋友咧每一個都有一把嘅，聽講啲男仔係啦，咁啊大家會研究一下支槍有幾靚啊，點樣整啊咁樣。咁、 嗯、 我哋會還原翻呢啲嘅玉石玩意咧，就會俾一啲嘅上嚟參觀、嗯、參加活動嘅朋友。 就好似嗰個蓋樽蓋啲風火輪。 下一張去睇下。咁呢個就係風火輪啦。咁、 嗯、 其實係咩咧？我諗可能睇過睇緊而家呢個節目嘅觀眾咧，喺五六十年代細個嘅時候咧、 嗯， 你都應該去熟口熟面㗎啦。就係將啲以前叫荷蘭水蓋咧，就揼爛揼扁佢，中間喐個窿，加條線扯啊扯啊扯咁、啊、大家鬥界啊嘛。咁我哋叫風火輪啦咁、樣。咁我哋會做翻呢啲咁嘅儀式玩意，俾翻呢啲 同埋一個好得意嘅環咧，嗰、那個係叫咩名？下一張啦。 呢張有冇咧？滾地環係啦，滾地環都有嘅，不過我今日冇帶幅相翻嚟。咁、咪親子嘅活動啦。其實呢個我哋叫安山卡拉墟啊。咁、呢個就係經常做嘅活動嚟嘅、卡拉即係山卡拉嘅意思，即係你咁山卡拉，你都會發覺原來啲地方一啲都唔山卡拉，原來以前係咁輝煌啊。咁、希望透過唔同嘅經驗咧，俾人嚟玩下。我睇下一張。係啦，咁我哋會擺一啲墟市啦，俾、人哋去認識一下，即係而家墟市會賣一下嘅精品啦，俾、一啲婦女團體可以上嚟賣一下精品啦、同時間又玩一下啲遊戲啦咁樣。下一張係啦，咪做下啲 drama 話劇啦嚇、認識一下礦工故事啦， 即係一人一故事嗰類啦。 下一張係啦，咁呢個叫畫紙，係、啦，即係豆袋仔， 係啦， 咁呢個應該 有玩過㗎啦， 係啦，都好多人應該玩過㗎啦，咁、都係，但係都係當時嘅活動啦、我哋可以快啲嘅。系啦，咁啊，呢個就係、牛奶嘛， 系啦，就踩， 大家 係 啊，係啦，冇錯。咁、嗰個滾地環咧，其實咩嚟咧？就係、佢有一個圈，有一個圓嘅鐵圈，然後咧就有一支類似燒烤叉嘅棍咧，就推佢咧，就令到佢碌去碌，係啦，冇錯。咁啊，嗰個年代咧，聽翻啲礦山小朋友咧，就係、可以咧推上推落啊，上梯級啊咁樣。咁又係好多好特別嘅遊戲咧，我哋呢個卡拉墟都會玩到。 係，咁下一張相。 咁啊，揾一啲村民嚟教佢哋做茶果，呢個 係 啦，咁啊，因為我哋唔係想單單活化個建築啊嘛、 嗯， 所以我哋希望咧透過村裏邊嘅參與，村民嘅參與、救生嘅參與，去將嗰個面貌咧去呈現翻出嚟，同、埋最重要嘅就係將佢哋嘅價值可以 share 出嚟。咁、就所以咧，你見到呢個小朋友咧，其實身處嘅地方咧，我都要講一講，就係、我哋咧其實有一個叫礦工咖啡嘅。咁我哋咧將佢活化之後咧，就會做一間咖啡。咁當然上面有咖啡飲之外咧，就會做好多唔同嘅 workshop、有好多唔同嘅紀念品，就俾人哋咧去認識翻，即係原來透過一個好環境、好舒服嘅、好 relax 嘅環境咧、去認識翻啊，原來活化咗之後咧。這個香港獨特歷史是怎樣的呢？ 咁下一張就看看。 好啦，看看。 咁啊係啦，你見到個小朋友擘大得個窿咧，就係佢好驚訝地見到啊，原來鐵礦石咧係咁得意嘅。咁我哋 可以用個鏡頭睇放大出嚟。 我哋俾個顯微鏡佢睇翻以前咧嗰年，即係嗰啲石頭咧係點樣嘅咧咁樣。 咁下一張又可以睇下啦。 係啦，咁啊有啲嘅導賞員啦，我哋啲金齡長者同佢哋做導賞啦。 嗯，係。下一張啊。 係啦，咁啊依啲係唔同嘅紀念品啦，係即係啲嘅 postcard， 將以前礦山嘅故事咧呈現翻出嚟。 咁樣你都睇到好。係 啦，咁呢個係我哋嘅文，即係呢個嘅文件夾啦。咁裏邊有好多唔同嘅紀念品。咁你見到我哋想做啲咩咧？就係想透過好多唔同嘅面貌咧，譬如話呢個係一個礦斗車啦，一啲嘅明信片啦，嚇，甚至咧可以睇落去嘅 book 上可以掃落，可以掃落去。 可以繼續落嘅。係 啊，咁就。有很多不同的礦場的面貌啦， 嗯， 我特別想講咧，你可以看下去，係啦，我哋會做一些特別的食物， cookie， 係啦，咁誒呢個叫礦石 cookie，黑掹掹嘅，就好似呢粒礦石咁樣。咁我哋就想嗰啲小朋友或者啲參加者上嚟咧，就係有種感覺，就係我哋叫一個體驗，一個嘅感受，一個故事。做任何嘢食啊、飲啊、玩啊，背後都有故事。咁呢個都係我哋希望佢哋可以獲得到一個即係呢個體驗之後咧。將呢個咁樣嘅即係香港獨特嘅文化同埋背後嘅社會價值咧，帶翻落去社區度。將來我哋仲有第二、第三個活化嘅計劃嘅，我哋目的都希望去善用翻礦場嘅建築，同埋將個地區咧可以融合咧，發展成一個區域性嘅即係一個地方。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喎。 好啊。咁你見到係我哋啲同事啦，咁啊畫一啲手繪嘅杯，就俾人哋上嚟飲之外可以買走啊。 我真係想講下啦，你咁多人參與，譬如包括居民。你哋工作人員，或者啲曾經真係可能參與過活動嘅大眾市民，咁其實佢對你哋呢個館有咩回憶、咩感受，或者有啲曾經發生嗰啲好難忘嘅事咧？ 其實整體嚟講，大家都對我哋呢個活化係好正面嘅。咁一來佢哋覺得啊呢個地方係好獨特啦，同埋咧佢哋會係好中意嗰個環境啦，因為你上到嚟知啦，好舒服嘅，好似唔係身處香港咁樣，面有一個好靚嘅風景。咁我諗最深刻嘅一樣嘢就係、我哋好似一個磁，即係一個磁石咁樣啊。我哋咧會吸引唔同嘅人上翻嚟，所以我哋咧耐不耐就會，譬如我哋上面 cafe 度有啲佈置，係啦，咁有啲人上嚟做活動啦。但係最有趣就係我耐不耐都會吸收啊，我以前咧。礦工啲家屬會上翻嚟嘅，哇！我爸，嗰個我爸嚟嘅咁樣，我唔識嘅喎，突然間話啊，嗰個我爸嚟嘅咁樣，咁我哋就會透過呢個機會咧去認識翻佢哋。咁因為咁嘅原因咧，我哋亦都吸引咗好多唔同嘅以前嘅礦工啦、工作人員咧上到嚟，所以即係我哋都親自去到台灣啊，甚至去日本咧去採集一啲唔同嘅資料，同埋揾嗰啲人物。但係咧呢、這個磁石咧，我哋盼望就係可以繼續吸引落去咯， 就擴闊啲啦， 擴闊啲社區。好多人去認識我哋嚇，咁呢個係其一個深刻啦。咁其二最深刻就係啲人上嚟嘅時候咧，佢哋會覺得呢個地方係香港好少有，亦都係獨特 嘅，係啦，成個區域。 係啦，最後我會咁講啦，我諗我會用一句説話做一個作結啦。我記得舊生咧同我講話活化之後咧，佢一句説話，佢話沒有本土根，哪有家國情？ 啱啊。 咁佢就講一樣嘢，就話如果我哋本身我哋自己地方嘅根源都唔認識，咁你就唔好講咩愛唔愛國啦。咁、我覺得呢句説話係好有意義，係咪啊？咁所以啲人上嚟嘅時候咧，佢都會睇到啊原來香港係咁㗎，原來以前呢個地方係咁特別嘅，啲人係咁樣去幫到啲人啊。咁我哋希望潛移默化地咧，佢哋可以將翻呢份嘅情懷咧，落翻去社會裏邊， 冇錯， 俾佢哋去知道其實我哋香港過往啲嘅變化咧係好特別嘅。我哋嘅地方環境成長係有過去嘅，有過去你先有將來，就唔係啲嘢突然間。冇咗，起條橋出嚟啊！ 冇錯， 突然間起一啲係好大嘅建築之外啊，背後嘅價值係要保留咯。咁呢個係我哋好想繼續做落去嘅工作。 咁我哋因為今日時間有限啦，希望你第二、第三個工程都能夠順利開展到，同埋更加多人去關注一樣嘢，唔單止係玩啊，可能你將來你有更加多延續嘅發展嘅課程啊，其他嘅嘢咁樣。咁樣咧就希望咧你講講你個 website 俾大家聽，點樣能夠參加你嘅活動咧？除咗呢個鞍山探索館有個 website 嘅， 係其實咧你喺上網咧即係搜尋器度咧打呢個鞍山探索館咧，就會揾到我哋好多唔同嘅傳媒報導啦，甚至揾到我哋網址嘅。咁我哋網址咧其實就簡單咁講啦，就係、是、你打呢、這個GYC。跟住 .elchk.com 咧， 就會找到的 了。 是的。那很複雜，可能不記得，不要緊。 那安山探索館你 就找到了。那安山探索館就找到。同埋呢，你上返去我哋面書嘅專業打安山探索館呢，都好清楚去找到我哋嘅服務資訊㗎啦。咁就歡迎任何人可以上嚟參觀。同埋呢，如果我可以有個呼籲㗎嘛。如果呢你對當時喺七十年代喺度做過工作嘅，或者 你 嘅父母認識嘅，亦都知道有件咁嘅歷史呢，都歡迎你可以接觸我哋，聯絡我哋，等我哋可以同你做返個資料嘅整理。因為呢段嘅歷史好獨特嘅，讓我哋後人呢可以一步一步咁樣認識返裏面嘅內容啦。 好，今日呢就多謝你嚟到啦。 唔該曬。 呢個時間同呢觀眾嘅聽眾講再見喎。 好， 拜拜。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8点到9点。